想都可以找你，只能这样抱着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伤心，想有人陪你，只是如此而已。做不到，还想他，可能等你回家，在我们相识的楼下，还想他，可能拨你电话留话，还爱他，我从没怀疑过今晚心底的挣扎。只愿你回 是想说谢谢你。 我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

人睫毛，我们自在闯天涯。酸梅品着啤酒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羁的梅花。 梅花 烟香下， 是谁辜负青山将尽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。 烟香下， 慷慨被人唱起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功一把。 我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。是当地人看见中原满是风沙，便引鞭只在想当年壮丽图画。舟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北边草地发现乡土是一足下。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要的是天下。 是谁辜负其实将近天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。 丝竹的喧哗，撑起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。千年的挣扎，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。 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段的猜测。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在电话里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写在前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 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对白。

市长陈宇、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等领导陪同考察。考察团首先在松林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观看了 PPT 演示和松林店开发区宣传片，对园区基本情况、文化历史进行了详细了解。在涿州高铁东片区忠义公园东侧广场，考察团查看了涿州市创新科技园区位图，了解科技园的总体布局，并进行座谈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，说哦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，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杜牧，改变小气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。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。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。要调整自己，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气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默默改变自己。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王力宏的《改变自己》。如果你平时不爱听歌的话，偶尔改变一下自己，听一听小陈的音乐盒，听一听我给你播放到的一些歌曲，也许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今天的第二首歌要听到的是周艳红的《一路幸福》，这是她演唱的一首公益的主题曲，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倡导一些公益的正能量，还有对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视。 久不见，你还记得吗？美丽的茉莉花， 轻轻地摘下，送给你戴呀，谁也想不过它。让我们带上爱出发吧，又牵手你我他，穿越丝路的繁华，一路幸福在发芽。山的秋天，时光只一眨眼，我们就已相见。 周艳红一路幸福，这首歌除了他的个人版本之外呢，同时也邀请到了上百位的明星参与现身录制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像李冰冰、郑恺、姚笛、古巨基、 Twins 等等，都是为一路幸福应援呢。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，使更多的人对留守儿童有所了解。那接下来听到一首老歌，郑伊健的《老友万岁》。 老朋友，你扶持东南和西北，就一个梦，东京、香港或台北，饮了干一杯酒，说了谢谢给男人的世界，有血也有泪，没有什么别怕，今天多狼狈，睡一觉你会共享新的机会，全天下不会你，我也永远听你，就算大事不妙我一定替你背，老友万岁，嘿，我陪你干一杯，你说的对，嘿，做人挺累，不管多困难别放走机会，牢记那一句话要打死不退，嘿，老友万岁，嘿，不可以掉眼泪，放胆去追，爱太可贵，光阴那卷流水，命运伴着风水，其中那些滋味风吹雨飞，一起去面对。

火花，然后脆弱又脆弱，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，走了一趟那训练华丽背后的虚假，绕了一圈那单程快感之后的空荡，像那些月的那些忧伤，重复着弹奏即兴的 像萧敬腾的很多的歌都适合用来参加一些比赛，有 power 然后又很霸气，比如这一首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，在中国好声音上面就有几位歌手翻唱了，像之前的李琦，还有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。那接下来要听的是一首让你耳根有些陶醉的歌，这是凤飞飞的我的婚礼。 就是熟悉的微笑。

备好。 我喜欢你的脾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任性。我喜欢你的孤寂，你的眼睛，你温柔真心。你要到哪儿去，就像我这么好的女人，陪你哭，陪你笑，陪你满脸皱纹。先不要在一起，让我们大声对幸福说，我愿意。 我喜欢你的脾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任性。 我喜欢你的固执，你的眼睛，你温柔真心。 你要到哪儿去，就像我这么好的女人， 陪你哭，陪你笑，陪你满脸皱纹，还对你好。Oh, I do, I believe I do. Oh, I do, oh, I do. I believe I do. 这一首《对先生对小姐》，这是伊能静亲自填词的一首歌曲。她曾经有更新过一条微博，就晒出了她和丈夫秦昊的照片，而且呢内容是写到，在7月24号的时候，这一天秦先生认识了我，对先生终于找到了对小姐。所以她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应该也是有感而发吧。那在这首歌当中，她也要表达的是，要找到对的人呢，先就要修炼好自己，才有刚好碰到被爱的可能，然后就可以说一声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来自刘若英。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？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我放不下的是你，无缘又等着你，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你就这样没消息，倔强的伤害自己。好久没有看见你，最近你是否安定？纵然有不如意，我想你一定放在心底。翻开照片中的你，没来由的是愁绪。当年的相聚依旧是那么清晰。年少轻狂，分不清什么是爱是游戏。时光流逝，你坚持的想法竟是逃避。我放不下的是你，我愿要等着你，是因为我还年轻。你笑着说没关系，有一天还能相聚。下的是你，无缘又等着你，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你就这样没消息，倔强的伤害自己。我放不下的是你，无缘又等着你，是因为我还年轻。你笑着说没关系，有一天还能相聚。我放不下的是你，无缘又等着你，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你就这样没消息，倔强的伤害自己。 这个名字很多人有些陌生了，叫做张丽基，这是他带来的《放不下的是你》。你还记得当年香港乐坛有这号人物吗？他其实是一个应该算是歌舞都很出色的歌手，外形其实也不错。很多人会说他的路线跟当时的杜德伟有些相似，可是好像知名度呢却没有杜德伟高哦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重回浪漫，这是郁可唯的《时间煮雨》，也是郭敬明导演的电影《小时代》当中的一首宣传曲。好啦，小军的音乐盒今天就是这样咯，我是小军，继续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 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。